听听 FM，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当张继鸾起身这一天，光送的那个礼物就拉了十几车呀，还有那匹宝马。张继鸾坐的是绿泥大轿，把人抬着。张作霖点了一营人沿路护送，这一营人都是带的硬家伙，长短两样，另外二虎、四飞、郑翠萍这些人全都跟着。一旦有点什么事儿，这些人都顶硬。沿路之上，张作霖前呼后拥是百般的小心。张锡鸾透过轻纱窗一看，行，这个小伙子精明强干，很趁我的心。回去见着曾琦将军，我真得替他美言几句呀。闭目养神，一行人马往前走着，刚过巨流河奔二道沟这个地方，坏了，冷不丁就听见枪声大作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力如爆豆一般，这队伍就不敢走了。张作霖听见枪声，把马一提，先到了队伍的最前头，往对面一看，左边是树林，右边是沼泽地，前面大道是个甩弯啊，正是绿林人出没的好地方。他是土匪出身，对这个太内行了。张作霖吩咐一声，队伍停止前进，就地卧倒。可把这些人吓坏了，全都趴地上了，大叫沾尘。张作霖回来，从轿里边把张锡鸾给搀扶出来了。张锡鸾哪见过这场面呢，吓得嘴唇都青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大人放心，前面有土匪，但是有我在此，准保平安无事，请大人屈尊大驾，先趴一会儿，以免被子弹打伤。你看张锡鸾那么大官，他也怕死，规规矩矩趴地上的。张作霖吩咐二虎在左，张子飞在右，他是居中，让郑翠萍等人保护张锡鸾，他是飞马奔前的就冲下来。枪声响过之后，就听有人喊：“张作霖，你小子他妈把狗头留下！今天你插翅难飞，你已经钻进了八卦阵，活捉张作霖，捉拿小个子，连狗官张锡鸾一个也不剩！”冲啊！张作霖这么一分辨，前边最少也得二三百人， 他的心一下就缩紧了，心说不好，这样出了娄子，张锡鸾别说被打死，叫肉皮擦破一点儿，我也担不了这个责任了。看来今天是一场殊死战斗。张作霖一伸手，蹭蹭把双枪拽出来，率领了几十名马队奔高岗的就冲下去，一边开枪射击，一边扶到马身上仔细观察。结果他发现了在高岗上有一个骑马的红衣女子，女人周身上下火炭红，披着大红的斗篷，手执双枪，正在那指挥呢。张作霖心里这才明白，哦，牡丹红，闹了半天是他领着人跟我为仇作对。在前些文书中，咱们曾经交代过这个女人，她是山东人呐，跑关东到这边来的，跟她叔叔长大成人，她叔叔有个绰号叫马上飞，姓殷，叫殷殿坤，这个红衣女人是她的养女，本姓曹，叫曹苏香，绰号人称叫牡丹红。他在东北年头可也不少了，今年已经33岁。据说他跟杜立三还过过几年，后来俩人发生不睦，中间断离了夫妻的关系。这牡丹红自己单挑拉出来个柳子。要说那年头啊，女土匪也有，但不太多。这牡丹红在辽西一带也颇有名气，管也直，胆儿也大，打家劫舍专跟有钱的人作对，堪称是个义匪。像那个穷苦的人家，他向来不抢，那些坏事他向来不干，什么砸响窑啊，绑大财主的票啊，杀官夺府啊，这种事他常干。而且最近一个时期，他忽而领人打日本人，忽而转过身打俄国人，忽而又转身打那些当官的，所以老百姓提起牡丹红来都认为她是江湖的女侠。有人呢还没知天夜给说她呀是白莲教的圣母，一定是仙人一转，这个女子可了不得，背不住是什么仙姑转世投胎，当然说什么的都有了。牡丹红她的据点在柳河南岸，但是她的行踪飘忽不定，官府想抓她也势比登天。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。张作霖心说，好你个女贼呀，你这不是往我眼里插棒槌吗？在这警官劫要的时候你看我的好看，好，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。他用枪一指，看见没，穿红衣服的就是匪首，给我抓住，冲啊！张作霖经过精选的这些弟兄都一一冰石啊，马术也好，枪法也好，都是出众的。 再加上唐二虎、张世飞这些人久在沙场，经验丰富，要讲打仗那是家常便饭，一个冲锋就到了高岗上。牡丹红指挥人马在这抗击，双方就展开了激战，远了用枪打，近了用刀砍，再近了就展开肉搏。哎，张锡鸾在地上趴着呢，仰起头来往对面的高岗上一看，哎呀，成了人舟了，人喊马嘶，把他吓得是胆颤心惊啊。张锡鸾为了平安起见，带着把撸子，他就把这枪把握紧了，心说实在不行我就得自杀呀，绝不能落到土匪手里。我听说这些土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把人要抓住不是用大钉子钉在墙上，就是把这人的皮给剥下去，要不就是点天灯，都是刑外之刑法外之法，活活的把人给折磨死。这样落到他们手里头，我这罪我可遭不起呀。他都动了自杀的念头了，但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，牡丹红终于不是张作霖的对手，左胳膊受了伤了，扶伤忍痛，领着人退出巨流河跑了。张作霖追出五里地，恐怕中埋伏，这才圈马回来，检点打死对方72人，还抓住10几个俘虏，也缴获了不少武器马匹。张作霖这心才放下，拨马回来来见张锡鸾大人，卑职已经把土匪击退，要不是为了保护大人，我乘胜追击，杀他们一个不剩啊。张锡鸾一听，这心才放下，暗中念佛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张统领啊，真不愧是一员大将啊，方才你在战斗的时候，本官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能够身先士卒，一点儿都不在乎，真是大英雄的本色，难得难得呀，我到奉天一定给你请功，谢大人栽培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大人升教，赶紧咱们赶路吧。 啊，好好好。 通过这件事儿，张作霖更加了小心了，兢兢业业，这一路之上把张锡鸾是平安送到奉天。当然了，抓那个土匪那能有好结果吗？一律都砍了头，得的那些东西张锡鸾没要，都赏给张作霖，他以他个人的感情还赠给张作霖1000元的银票，另又拿出1000银元奖赏张作霖这些护从弟兄。张作霖在奉天住了2天，马上回到新民。哎，没过几天，好消息传来，张锡鸾在奉天将军曾琦面前一再保举张作霖，奉天将军一高兴，请旨定夺，马上提升张作霖五营统领，原来是3营，现在又扩充2营。好嘛，消息传出，新民府震动啊，曾俊一看呐， 我也别跟他作对了，看来我也顶不过他呀。他要是好了，也没我什么亏吃。就这么的，他带头来祝贺。张作霖又高升了一步。那个牡丹红将来得个什么结果呢？据说他到了辽南一带，在瓦房店、荆州一带活动，后来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。那么再以后的后果就不知道了。翻过头再说张作霖，现在做了五营统领，那是高兴的不得了，小腰板八个倍儿直，更下决心为朝廷尽忠了，只有通过实干巧干才能当大官儿。现在张作霖这个心呢，越想越高啊，五营统领算个什么呢？早呢，我非得出人头地不可呀。正在高兴的时候，有件事使他非常非常堵心呢。这天新民知府曾运把他请下来，把奉天将军公署的公事交给张作霖。张作霖不认字，有人给他念，公事上写的是：查辽西巨匪杜立三屡抗招抚，拒不投降，四处骚扰，日益猖獗，近又鲁基官吏灾及洋人，巨匪不除，后患无穷，署命马队五营统领张作霖率本部精兵王角之，不得一物。张作霖一听啊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他心底最担心最怕的就这件事。现在命令下来了，让他去青马坎三界沟剿平杜立三，怎么办？咱们前文书上不止一次交代过，杜立三这个人对张作霖没什么好处，要说就凭他，张作霖没有什么为难的，关键就是他这个干爹杜老盼，那对张作霖有多次救命之恩呢、啊、张作霖每逢遇上困难，那杜老盼都鼎力相助。虽然说他老已经死了四年了，但感情还在。我能领兵去打青马坎，和他儿子杜立三作对吗？就像打金寿山和牡丹红那样，那根本是做不到的事儿。但是上命难违，你现在吃的是这碗饭，让你去干，敢不干吗？抗令不遵，掉头之罪。张作霖半天没言语，知府曾运就问张统领啊，听清楚没？卑职听清了。事不宜迟啊，上命难违，你赶紧整顿兵马，什么时候起身，有哪些困难，我好帮助你。大人，我最近一时期身体不太好，我打算在大人台前请个假，我休息些日子，这个事儿放些日子再说，如果旁人能行的话，最好让旁人去，比我强得多。哎， 我张统领，你这就不对了。将军大人签署的命令，指名点姓叫你去剿巨匪杜立三，怎么能叫旁人去呢？旁人他也干不了这个事儿。张统领，看这样你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情？这没什么为难的，我的确身体不好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你先下去休息啊。这事儿咱们明天再商议。张作霖回去了，一头扎在炕上起不来了，脑子跟开锅一样，怕什么来什么。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去干，我那对不起朋友啊。虽然我现在不吃绿林饭了，这要传扬出去，我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，我比狗屎都得臭，不能去，不能去。张作相、孙烈臣、汤二虎、张四飞、穆怀义，大伙都来看他来了，现在都是官了。张作霖就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唐二虎一听把脑袋一拨了，兄弟，这你这个怎么学老娘们儿？现在上级叫咱们这么干，咱不干行吗？小胳膊拧得过大腿吗？什么恩将仇报，恩将仇报的，哎，那个没有用，上边叫咱怎么干咱就怎么干，你要想不去大概不行吧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杜立三这个王八日的，我早就想宰了他，这回去正好是官报私仇，我是同意。那么底下的人说什么的都有，把张作霖吵着的脑袋都疼，一摆手叫大家退出去，他要好好的想想。到第二天，新民知府曾运特别请张作霖吃饭，不去不行。席前呢就是他们俩人。曾运这才说，张统领，咱们也可以说是久打交道，你的事情啊我全清楚。我听说你当初不得地，几次赶奔青马坎三界沟，杜立三的爹那个老匪杜老盼对你不错，大概你不愿意跟他作对吧，故此你才要请病假。张作霖一听人家把盖掀开了，就没必要再隐瞒了。大人，您算说对了，人嘛怎么也得讲点感情啊。虽然我现在当了官儿，他是土匪，水火不同炉，但当年我干爹的确对我太够意思了，我翻回头来领着兵去打他儿子，实在于心不忍呐。曾运点点头，我一看就知道是这么回事。不过张统领啊，别害怕，你听我详细道来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为你是空迷天